为祝贺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英国筹委会、英国宪政政治研究协会、英国主体思想研究小组和英国朝鲜友好协会4月25号发表了联合声明。